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根据南唐后主李益的一首《虞美人》改编而来的一首《几多愁》，唱歌的是邓丽君。在华语歌坛，邓丽君演唱的古诗词改编的歌曲也不少，这跟那个年代的流行风格有关，也少不了她对古典气质的痴迷。接下来要送上另外一首近些年来改编古诗的佳作《幽兰草》。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唐代诗人韩愈的一首《依兰草》，这首歌也是电影《孔子》的主题歌。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却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就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可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用最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首听了特别扎心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唱歌的是李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功劳要归给到诗人董玉芳的词。也许我们都读过了读诗的年纪，如今的年轻人呢也没有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我相信那些美丽而动人的文字总会有其他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再次的打动你我。送上李默《最好不相见》，歌词来自于诗人仓央嘉措。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陪伴，明天见。 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见。最好不相信，便可不相依。最好不相爱，便可不相信。